最美时光，我是钟静。今天我们继续听滚石的故事，我们的音乐回忆。因为忧郁症而退出歌坛的陈淑桦，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最想再见到的歌手。因为陈淑桦对于很多人来说，不只是几首歌、几张专辑，而是一段自己的成长期。很多事情都会改变，但是只有他的歌，好像在任何时代都那样不局不缓、从从容容的。90年代中期，他也在寻求在音乐上的突破。这张专辑呢，叫做《淑桦盛开 Forever》，他开始尝试 R&B 的风格。经过王若琳的爸爸王志平的安排，他和当时并不出名的陶喆合作，为华语乐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的一张专辑。陈淑桦当年的大胆的尝试，在那一时候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动。这是那张专辑的主打歌，说你爱我。 说吧，说你爱我吧。 说你爱我吧，用你最甜蜜的话来